至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孙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郑磊。今天是2015年11月28号，星期六。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周末仍将维持重度污染，周日午后有所改善。 北京四大火车站今天起分时段开售春运火车票，下周末抢票进入白热化。 海淀区保障房轮候家庭购房可获得一次性补贴，最高29万，下月起生效。 全国4000名乙肝、丙肝患者可以申请获赠半年用药。 大约在8点2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首次开行珠海方向高铁动卧列车，昨天已经开通。 昨天歌手毛宁因为吸毒被抓，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今天大约8点30分是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主题是爱心。三个人物当中呢，有奋战在抗击艾滋病一线用真情感动病人的普通护士，也有写歌丰富老人生活的退休职工，还有开了多年顺风车的司机师傅，稍后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四大火车站将从哪天起分时段开售春运火车票？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参与。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郑磊和孙畅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报告资讯之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度。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中度霾转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0.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70到290，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新鲜资讯头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北京市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空气质量仍将维持重度污染状态，周日午后呢，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会有所改善。 26号，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是优良级别，可是仅仅过了一天，昨天一早污染物便迅速的累积，空气质量直接从优良水平转为5级重度污染。 对于污染为什么来得如此之快啊，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分析，是由于前期呢北京有强降雪过程，造成地面温度较低，然而中层大气的温度有所回升，形成了明显的逆温现象，导致污染物难以扩散并且迅速积累。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及时了解空气质量监测及预报信息，做好自我健康防护。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具体解读天气走势。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春运抢票。从今天开始，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北站和北京南站的窗口将会分时段开售春运首日的火车票。从12月6号起，春运抢票进入白热化。 除了互联网可以购票以外呢，今天起北京西站8点起售，北京站10点起售，北京北站12点起售，北京南站12点30分起售。提醒需要购票的旅客可以按照各个车站的起售时间点前往购买车票。 据铁路部门介绍呢，这几天的订票出发日期距离春节还早，不是春运出行的高峰，所以说票源并不抢手。今年春节前的2月3号到2月6号预计是车票最难预定的时段。根据预售期倒推，从12月6号起，那么春运的抢票就会进入到白热化了。 另外呢，目前铁路运行图尚未调整完毕，除了有具体开售时间的车票以外呢，其他车票旅客只能多关注官网的提示，或者经常来刷刷票。想提醒旅客的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些被锁车票的开卖时间，在备注中标注，不要错过。 另外啊，北京站呢，今年初步计划不再设置临时的售票处，售票大厅出口处呢会设立临时的售取票机，方便旅客购票。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北京最强限行令昨天开始实施，外地牌照的车辆每天早6点到晚10点禁止在二环和长安街以及部分相邻的道路行驶，违规行驶的司机将被处以100元和扣3分的处罚。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在长安街以及相邻的多条南北向道路远端都安装了禁行指示标志，驾驶员很容易就能够辨认，在二环路的主路入口也有相同的标志。 另外呢，目前二环路全都覆盖了交管局的执法摄像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被摄像头拍到违规行驶也会被扣3分。此外，外地车辆还要遵守工作日高峰时段禁止驶入五环以内以及五环主路的管理规定，违反规定也要被扣100元，扣3分。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是北京启动节能补贴政策的第一天，记者发现上午就赶来了一些尝鲜的居民，不过呀，还是有不少人并不知道买节能产品可以享受补贴。 据了解呢，从目前2天来看呀，前来咨询的市民多数将焦点集中在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这4种上，上一轮就被纳入节能补贴的品类之上。那吸油烟机、空气净化器、坐便器和自行车这几类新纳入的产品咨询相对较少。 大家购买节能家电时呢，只要付完款并在北京市节能减排商品补贴确认书上签字就可以了，流程简单快捷，而且更方便的是享受补贴的部分是从应付款项当中直接抵扣，而不用先付再退。 需要提醒消费者注意的是，如果是购买能够享受节能补贴的产品，发票的抬头尽量写个人的姓名，而且这个姓名必须和提供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一致，发票抬头为企业的，为企业的，目前不能享受补贴。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呢 ，A 股上演黑色星期五，沪深股指双双大幅下挫，沪指大跌近5.5%，创下近3个月的最大跌幅，跳水幅度之大出人意料，股民很多啊又开始大呼一日回到解放前。 周四晚间，中信证券、国信证券两大证券公司先后发布公告称，因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所以昨天两市表现最惨烈的就属券商股了，掀起一股跌停潮。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呢，尽管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消息造成了券商板块全线大跌，但是仍然在预期之内。随着下周新股发行的影响，市场震荡调整在所难免，投资者呢不要太过悲观。 再来关注一下住房方面的消息。12月，北京商品住宅市场预计将有27个项目入市，其中受商品住宅豪宅化和二孩政策的影响，改善型大户型是明显增加。 从数量上来看，12月入市的项目当中，14个普宅项目主打大户型产品的多达9个，例如金玉府主推133到136平方米的三居户型，而恒大华府的产品则为260平方米三居以及330平方米的5居等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去年开始的楼市宽松政策着力拉动改善型需求，同时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也使得近期有意改善住房条件的家庭开始增多。从未来的供给趋势来看，高地价将催生更多平层大宅产品的出炉。 此外，十二月预计入市的项目当中啊，还有七个为商住公寓。随着普通住宅户型面积的逐渐加大，小面积低总价的商住公寓呢，会成为市场当中不可或缺的有力补充。未来商住公寓的供应量也会不断增加，从而弥补刚需住宅匮乏的市场缺口。 还是有关于住房方面，海淀区轮候经适房和限价房的备案家庭将可以自行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政府会给予一次性补贴。 具体标准上，经适房备案家庭最高可以获得29万元的补贴，限价房备案家庭最高可以获得22万补贴。这一政策从下月1号开始生效，执行期是2年。已经领取购房货币补贴资金的经适房、限价房备案家庭不得再次享受其他形式的住房保障。 补贴将遵照自愿的原则，保障房轮候家庭提出申请，通过资格复核之后，可以在购房之后携带合同到相关部门领取补贴。自行购买的住房不改变其商品房的属性，也就是说不受上市时间的限制，出让的时候呢，也不会额外的收取土地收益金。 此外，海淀区还提高了该区公租房补贴标准和市场化租赁补贴的标准，其中租赁补贴的建筑面积上限为60平米。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条热点新闻。昨天新华社发表题为撤垫子指控没有根据，桑兰摔伤真相调查的报道，将1998年比赛中受伤瘫痪的体操运动员桑兰再次推到了舆论中心。 这篇报道以美国体操教练卡特录制的一段现场视频为证据，引用美国运动科学家桑兹对视频的截图分析，指出桑兰受伤是由本人动作失误所致。17年来对外称因教练撤垫子而受伤的说法没有根据。 17年前，桑兰在第四届友好运动会上做热身运动时，颈部落在垫子上，造成了胸部以下瘫痪至今。此后呢，桑兰多次公开宣称，由于助跑加速的时候看到罗马尼亚队的教练贝鲁要把落地区的垫子拖走，他受到了干扰，最后动作失误而受伤。 昨天晚上9点钟呢，桑兰更新了微博，称今天我又被推上头条了，看过报道觉得麻木，没有任何感觉。2014年之后呢，官司已经撤诉，虽然录像对他已经没有具体的意义，但是他仍希望能够公开视频。 桑兰的丈夫经纪人黄健表示，桑兰没有撒谎，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此前桑兰也在微博上公开回应，仅凭借几张截图就下了结论是在泼脏水，而自己不会再沉默了。 新鲜资讯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全国4000名乙肝、丙肝患者可以获赠半年的用药。全国肝病患者呢，可以通过项目官方微信号“肝健康公益”和“肝健康 APP” 来申请药品。 据了解，申请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分配。2016年2月5号结束，首批10家参与活动的公益支持医疗机构分布于全国。北京地区参与活动的是解放军第302医院。 好，以上消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中国银行国际汇款年末优惠大派送啦！ 只要您在中行购汇，并在一周内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哟。办理国际汇款就到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国银行任意网点。 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准事物为1.0，属于畅通的状态。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首次开行珠海方向高铁动卧列车昨天已经开通。 昨天歌手毛宁因为吸毒被抓，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四大火车站将从哪一天开始分时段开售春运的火车票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好的，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见。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您好，我是服务顾问小关。车主们在选择售后服务时，最关注的即是专业。那么何谓专业呢？除了精湛的维修技术，更要有完备的原厂专用工具设备。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目前上海大众专用工具总计已近千款，每一件都被赋予专门的作用。以途观为例，行驶至20000公里进行保养时，就需要使用笔记本故障诊断仪、制动液充放机、大灯检测仪、电子内窥镜等专用工具设备。最重要的是，上海大众的工具设备种类会随着新车型推陈出新，不断应新维修技术持续升级与增加，这也是上海大众对高品质售后服务的执着追求。上海大众 Take Care，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 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7，这里是郑磊和孙畅为您带来的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先来关注一下，从北京到珠海首次可以乘坐高铁动卧列车了。从昨天开始，北京西站已经开通了开往珠海的动车，为动9234。 这趟动车呢，不是每天都有，每周二、三、四停运。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每周五到周一在北京西站和珠海之间对开。 哎，动9234当天晚上8:35从北京西站开车，第二天早上7:49到达珠海，全程大约11个小时，相当于晚上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珠海了。 从北京西站始发之后呢，这趟高铁会依次停靠保定东站、石家庄站、郑州东站、广州南站，最后到达珠海，从珠海也可以坐高铁返回北京。 目前呢，在12306铁路售票网站上已经能够买到动9234的车票，截至昨天晚上10:30，二等座所剩无几，价格是779块钱，软卧的余票还有一些，软卧的上铺是999块钱。 那高铁的价格和机票相比怎么样呢？编辑在票务网站上查了一下，这个周末从北京飞去珠海的航班，因为即日期临近，机票稍贵，从1300块钱到1500多块钱不等，直达航班3个多小时。 如果现在预定12月中旬从北京飞往珠海的航班呢，还有1000块左右的机票。 从北京到珠海坐飞机还是坐高铁，那就得看您的需求了。比如说呢，有老人身体不好不敢坐飞机的，那坐高铁就方便一些。儿童和学生团体呢，可能也有坐高铁的需求。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歌手毛宁因为吸毒被抓。昨天12月27号的凌晨，经群众举报，北京警方呢在朝阳区某小区查获了涉毒人员毛宁，他交代了吸食冰毒的违法行为，尿检呈丙胺。苯丙胺类阳性，苯丙胺类毒品包括冰毒、摇头丸等等。目前呢，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毛宁今年47岁，辽宁省沈阳人，代表作有歌曲《涛声依旧》。毛宁虽然近年来偶尔在媒体上出现，但是一直不温不火。那往前追溯呢，主要是因为2000年11月22号晚上，毛宁被凶器扎伤入院抢救。7天后呢，北京市公安局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凶手为从事色情活动的男子。在那之后呢，毛宁的事业就陷入了低谷。 这次毛宁吸毒被抓呀，让演艺圈涉毒的话题再次被提起。最近短短两周之内，相继有尹相杰、毛宁、迷笛音乐学校16名学生涉毒被抓。据不完全统计，仅被北京警方抓获并被媒体报道的涉毒演艺人员至少有20多人。 一位一线禁毒民警说，一个明星吸毒的危害性可能大于10000个普通吸毒者。 也有网友说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辜负了众多喜爱他的人，希望明星们引以为戒。 周六文娱资讯大搜索，先来关注一下展览。首都博物馆昨天推出最新展览《水陆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通过首尔城市河道清溪川的变迁，展示了首尔600年的历史和城市建设。 展览当中还呈现了18世纪后半叶一张珍贵的都市大地图，描绘了18世纪首尔的面貌，是现存首尔古代地图当中最大、内容最为详细的。观众可以从这张地图中一窥18世纪的首尔面貌。 那现在这个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方厅1层 A 展厅展出，持续到明年的1月24号。 中国美术馆今天呢将会推出雕塑家王林乙、王河内夫妇的作品文献记展纪念展。雕塑家王林乙曾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五卅运动的浮雕，王河内呢是他的夫人，法国人，和王林乙结婚之后随夫姓取了这个中文的名字。 两人早年呢都曾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展览以夫妇二人艺术生涯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为线索，展出了两人创作的300多件雕塑、绘画手稿和影像文献史料。 对电影感兴趣的朋友，接下来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天中国电影资料馆呢将会播放美国剧情片《费城故事》。 汤姆汉克斯在片中饰演的安德鲁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律师，因为同性恋和身染艾滋病被老板解雇，他开始四处寻找律师讨回公道。 影片记录了安德鲁为权力而战斗时周围人的反应和变化，影片讲述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这部电影1993年在美国上映，曾获得第66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电影播放的具体地点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艺术影院，票价40块钱，当天在现场售票，下午1点开始放映。 演出方面呢，今天和明天，中国第一批现代舞舞者之一侯莹编排创作的现代舞《图图》将在世纪剧院上演。 2008年，侯莹和沈伟一起受邀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卷片编排创作舞蹈，随后将舞蹈创作重心移到了北京。 现代舞《图图》第一次亮相于2009年的广东现代舞周，那时侯莹让舞者们全身涂满燃料，在地上来回滚动，想要表达为荒芜的世界涂抹颜色。 这一次在京上演，侯莹拿掉了作品中原有的全部色彩元素，希望让舞蹈更加回归身体本质。目前最低可售票价120块钱，今明两天在世纪剧院上演。 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演出，邹静之爱情喜剧《花事如期》将会迎来百场纪念演出，将会从12月7号到11号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百场纪念演出。该剧呢以一对青年男女的艳情探讨了当下青年的情感问题。 剧中呢，游走于死亡边缘的大龄单身女白领在单身公寓中梳妆打扮，等待情人来求婚，没想到等来的是一个快递员送来的分手消息。女人对生活彻底绝望，欲死欲活，快递员被绊住了，一夜之中两人经历了天上地下的变化。 这场演出现在还有最低180块钱的票。 机油爱好者可以关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官方邮票，日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正式亮相。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官方邮票呢，呈现圆形，代表地球，主体图案是一根根系发达不断生长的绿色植物。邮票的面值是信函重量为20克的国际邮票费用。 邮票设计者是来自法国一个艺术设计学院的22岁学生，他的设计在法国邮政举办的相关比赛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 这个邮票25号开始通过法国邮政网上商店和零售网店开始发售。 北京时间8:2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迅。李工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你们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吧。 现在目前的话，就是造成我是前期这个出现低温雨雪这个的冷空气主体呢，现在已经基本移出我市和包括华北地区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那么将出现一个气温缓慢回升的这个过程。那么今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是以晴或多云为主。那么预计这个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度，那也就是说北京已经连续4天的最高气温都低于0度了。今天的话会再次重返0度以上。那么明天最高气温呢是5度，那么比今天大概升高了3度。所以整体的话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因为这个风力小了，那么扩散条件差了，那么今天的空气质量会比昨天有一个相对的下降。那么还要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尽管这两天天气气温在回升，但是因为前期的温度还是低得很多，那么即使这两天这个气温回升，那么这个和这个历史多年同期相比，就是说往年的这个时候呢，气温应该偏低1度多，所以偏低幅度还比较大，所以也需要大家这个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再一点就提示大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路上还有一些残雪，因为这两天气温的特点就是它总是在0度上下波动，就高于零度的话雪会化，白天特别是在白天夜里的话，气温下降会冻上，所以这时候的话，往往这个会比单纯的雪会更滑，所以走路时候一定要小心，以免摔伤。 好，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再见。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只有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20度。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中度霾转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多云见晴，有中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0度到-20摄氏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是270到290，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今天白天呢，本市天气不好，能见度较差，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 今天白天本市有霾，洗车之后呢，不利于保持清洁，洗车指数是3，也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来听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王克荣呢是一名护士，十几年来他一直跟艾滋病人打交道，他的手机里存着700多个艾滋病人的号码，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因为出色的工作，王克荣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贝利马丁奖的护士。马上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真情相伴。那么这个故事曾经在2010年的12月1号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大概什么时候能过来呀？下星期过，那没问题。哪天您过来之前， 在王克荣护士长的手机里储存着700多个艾滋病人的电话号码，病人一遇到麻烦就会找他。我们的采访也被这样的电话不时地打断。 他下班以后一般的多一些，20多个，少的时候可能也有10来个。前天夜里边是3点多钟， 那个有一个病人给我发短信，是他们那个两个人就是有一些情感问题打架了，其他就是咨询的，完了那个有的是病人咨询吃药的问题，有的病人是自己有什么不舒服了，我就把一些那个就是基本的一些这种护理方法告诉他。 王克荣是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的护士长，和这些艾滋病人打交道已经有13个年头了，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王姐，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称呼背后还有个故事在里头。 就有一次呢，我们在组织一个病人的一个活动，中午我们在一块吃盒饭，那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有个病人跟我讲啊，就说啊，说护士长说我不吃肉，就跟我讲，我说那我说他不吃肉就把这肉夹过来吧，就把他饭盒里边的肉给夹过来了。没有想到他特别惊讶，他说啊，王姐你不害怕呀？就跟我说，他就说哈、啊，说我们家里边都不敢这样，就特别感动。刚才就是从那个时候呢，就他是那个就是公开的第一个就这么大声叫，后来大家也觉得叫王姐挺亲切的，老江湖上觉得没有王姐亲切吧。 和艾滋病人同吃同住这种看起来有些风险的事情，对王克荣来说却很平常，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天生胆子就大。1997年，王克荣被调到艾滋病房时，也和多数人一样，对这种疾病充满了恐惧。 当时我也挺害怕的，当时因为在那个病房里边吧，有好多老的医生啊、护士啊，我看反正人家都不害怕，挺坦然的。我说人家都不害怕，我心里害怕，我也不能表现得太强烈，是吧？但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传染病呢，我进病房呢可能会非常慎重，戴口罩啊、戴手套啊、穿隔离衣啊，这一套我都会全副武装起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内心的排斥让王克荣很苦恼。然而一个特殊病人的到来改变了他的想法。 当时他是那个烧伤的，他在他们那个车间里边是一个领导，是个车间主任，当时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他就从那个现场外边，他就冲进那个火海里边，他说他要关什么闸门好救这个设备和救他的底下车间里边那些员工，完了他就被严重烧伤了。当时呢他就是输了大量的血浆，说是抢救过来以后呢，就他就根本他就不知道他感染艾滋病了。他做植皮手术在北京的时候就检查出来这个病，他来的时候刚开始就觉得哎呦，他烧伤那颜色那脸都变形了，真是挺可怕的。我们就觉得哎呀，他是一个艾滋病人，不知道他背后的这些事情。通过跟他爱人这种交流，就是也是慢慢的把我这个就是这种就是恐惧的这个心理吧，真是降到了最低点。跟艾滋病人的这种交流，把他真是看成一个人了，一个病人了，而不是呢把他看成艾滋病，这个变化是太大了。我觉得 这个可以被视为英雄的艾滋病人让王克荣卸下了心头的包袱，但真正在工作中做到从容镇定，还要从他深入河南艾滋病村的事情说起。 我觉得最印象最深的好多好多的病人围着你，你看那个人都是挺年轻的，30-40岁的围着你，这个发烧啊，那个感冒，那个咳嗽了，我们就在那说呀说呀说呀说呀，到晚上的时候嗓子都说哑了，经常是吃不上中午饭，反正晚上饭也就凑合，有时候早晨起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快过年了，我那一天我就吃了一个苹果，有时候确实也想得挺艰苦的，但是比起这病人的这需求来说，我觉得吃一点苦啊瘦一点就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当年最大的成绩是我们有效地遏制了这个村的艾滋病的死亡率，我们在那工作一年只死了4个病人，相当于他们当时大概是一个星期死的人数。 在村里，王克荣还认识了一位叫朱敬忠的患者。朱敬忠被当地人称为艾滋病孤儿之父，他收养了50多个艾滋孤儿，王克荣和他结下了战友般的情谊。然而2005年，这个好朋友却突然离世了。 当时呢，我就联系我们医院的那个救护车去拉他，他就使劲握着我的手，就使劲抓着我的手，哎呀，当时好难受啊。他最后去世的时候呢，因为已经到晚上了，完了我想他是作为一个艾滋病的一个志愿者哈，也是一个为这么多人服务过，根本不可能让他就这么凄惨的走。我觉得完了给他做尸体料理啊，帮他穿衣服啊，给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我跟着他们的家人，就包括后边的火化呀，约一些事情啊，最后给他们家人送上回程的这个列车。 在王克荣多年的护理工作中，他不止一次的送别艾滋病人，其中有一位女病人让他印象尤为深刻。 他以前的那个朋友啊还有亲朋好友特别多， 就是他就说哈、啊，他经常请客呀，大家全都来，就没想到他得了艾滋病以后呢，在这个病房住着就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他最后病重只能是我们医护人员在这儿，我们会经常来看他，比如他要想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会扶着他上厕所，会给他打水呀，比如会给他擦擦脸呐、啊，会帮他买一些东西呀，他觉得他自己的一生最感激的就是我们。后来他给我们写了一封遗书，我觉得特别感动，当时我一边念一边哭。就说特别感谢我们医护人员，他也想回报我们，也想回报这个社会，但是呢他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他只是说要把他的遗体捐献出来，但他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是可能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直到今天，王克荣常常想起那位女病人坐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等待家人的场景，那一刻王克荣感到很心酸却又无能为力。 病都挺重了，躺在床上就起来哈、啊，就说那个，哎呀，护士长，要快过六一了，一边说就一边哭，就掏出200块钱来，就给你的孩子买个礼物。我想他可能想起他也是母亲，快到六一儿童节了，他的孩子怎么样？因为我就一直在就是比较关注他，下午经常去找他聊天嘛，他就非要给我钱，后来我当然是不能要这钱，拒绝了。其实我们医护人员能给他的这些关怀爱护哈、啊，替代不了他的家人。他当时死之前，我觉得如果他的家人能来陪陪他哈，看看他，哪么带孩子来看看他，我觉得这是人精神一种最大的一种满足，但是他没得到。 一直希望病人得到家一样温暖的王克荣，6年前主动做起了红丝带之家的大家长，这是一个关爱艾滋病人的社团组织。在这里，王克荣既要为艾滋病家庭奔波，也要深入艾滋病高发区培训医务人员。繁忙的工作让他6年来没有休一个假期，这样的付出他从来不觉得什么，但有一个遗憾，他却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当时也是病人特别多，不断的有病人在找你，就休息的时间非常少，也就真是自己没有想到。但突然那天跟我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啊，自己真是承受不了了，就怎么说那种愧疚吧。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对父母的这种孝顺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有这种陪伴，有这个给父母满足父母的心愿，可能有给他买吃的买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父亲挺为我骄傲的。 2005年，王克荣被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授予贝利马丁奖，成为我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护士。 就在我给我颁奖的时候，就马丁先生那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说把这个奖奖励给王克荣，不是奖励他个人的，而是奖励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为艾滋病人做出这么多贡献的这个整体的护士，是对这个护士在这个领域里做的工作的一个认可。我觉得他这么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心里边感到是坦然。我觉得啊，我只是一个代表，这奖不是给我的，而是给我们整体的在艾滋病里工作的这种护士护理人员的。 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 王克荣的事迹呢，着实让人很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1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0.9， 全市范围内属于畅通级别。另外五环路内的路网交通指数在 0.6 到 1.0 之间，基本没有拥堵的路段。 路况回来呢，我们要感动继续了。已经古稀之年的敖正平先生从退休之后啊，开始写歌，多年下来他已经是高产的歌曲创作者。最神的是他用歌声呢，帮助患老年抑郁症的王女士走出了阴霾，让多年足不出户的孤寡老人绽放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敖正平的歌曲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的奇效？我们一起来听乘着歌声的翅膀。这个故事曾经在2010年12月3号首播。 老爹过来好， 下午，红庙北里金风合唱团的老人们又在兴致勃勃地练歌了。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合唱团的创始人，75岁的敖正平老先生。敖老在刚退休的时候，总想把社区里的老人们组织起来干点什么。 我觉得这些老人都挺寂寞的，就组织一个小合唱队，一共才有10几个人，条件非常艰苦，就在一个木板房里头。后来发展到6、70人。02年，党十大召开，找不着适合歌颂党的歌，那个老歌咱们有是吧？那个时代不同了，与时俱进，搞一些新的歌曲，我就自己编了。 敖老说，他创作歌曲那是赶鸭子上架，虽说自己掌握点乐理知识，可是作词作曲还是头一回。不过老话不是说了吗，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那您还记得第一次搞这个歌曲创作有没有困难？ 特别难，开始我当时就想，我说怎么写三个在北京社区呢？我就到社区到处走，我们社区啊搞绿化搞得非常好，哎，我就马上就来了，我 什么灵感？ 灵感了，就是想什么呢，花儿红红红满地，三个代表金社区。 瞧瞧，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不过当时有了灵感，敖老可没敢这样自我陶醉，那会儿光想着赶快往家跑吧。 我就赶紧往家跑，熟人见面不带说话的，不敢言语，一说话就怕忘了。 你有没有算计过自己一共又搞了多少首创作呢？加在一起 现在100多首了。 100多首，那也就是说平均 有时候2、3天就一首，2、3天一首。非典胜利了，我就写这个战胜非典庆胜利，胜利了，胜利了，谁的能力胜利了。比如节水，沙漠无水渴死人，城市少水难建设，水是生命，水是金。 没想到人家敖老先生还是一高产作家。不过至于他为什么能够在古稀之年大器晚成，这点啊连他自己都说不太清楚。 我觉得神来之笔，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要如果前几年说我到今年能创作100首，我真不敢想象。 不过敖老说了，创作这么多歌曲，那不光是为了自己过瘾，关键是能让大家一起乐呵。他就经常把合唱团的成员叫上，到社区那些出不了门的老人家里边唱唱歌，唠唠家常。 比如有一个刘焕才，他脑瘫好几年了，让我们团员给他唱歌，唱什么前门青瓷大碗茶，完了以后呢嘴都说话不利了。后来他给我们也唱了一首歌，八路军拉大栓，他女儿特别惊奇，说从来他不会唱歌了，怎么今天会给你们唱歌呢？我说是因为我们产生了共鸣。 听说啊，经常是老人听完了歌激动得热泪盈眶，看来这音乐的魅力啊它就是大。这不，前段时间呢，敖老就用歌声帮助一位阿姨治好了抑郁症。哎，这件事呢就发生在合唱团成员王阿姨身上。 当时吧哈，我得更年期抑郁症了，我就特想死，就想自杀。完了后来吧哈，我就参加了这个合唱团，我们这个组织吧特别温暖，敖老师也特关心我，上我家去看我去，我感动吧，我觉得社会和人间有真情在。 一次王阿姨回老家探亲，结果呢因为发洪水，她被困在山里边好多天， 但是王阿姨怎么也没有想到，焦急等待当中居然等到了敖老给她寄来的一封信。 敖老师呢想方设法找到我妹妹那儿，邮到我妹妹家去把这本书啊，还写了一封特别感人的信。我帮我看了这封信吧，哈，我特感激，告诉我这块学习都挺好的，我们每天都非常想念你，我们都说要有小王在多好啊，等着路修好了水下去了，咱们以后再回来一起唱歌。当我回来看见阿老师，我就觉得心里呀那份激动啊。阿老师问我，他说：“哎呀，小王你回来了，哎呦，我们都特别想你啊。”我说：“我也想你们呢。我参加这个合唱队之后吧，就是这些症状我全没了，我要好好活着。我说我第二个青春刚刚开始。” 这件事儿更坚定了敖老要把他晚年的音乐事业继续搞下去的决心。现在经常是灵感一来，半夜三点半他也要爬起来创作歌曲。敖老说了，搞创作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我75岁，我是老是50多岁的心态，我觉得我一切都很好，我还行，我能做得更好，我快乐，让大家也快乐。 就像一只活泼可爱的小鸟，蹦蹦跳跳自由自在的飞翔，穿过无数忧伤，穿过无数的彷徨，带着我们欢笑，带着我们去歌唱，快快乐乐放开脚步来舞蹈，轻轻松松没有烦恼，快快乐乐放开寂寞去寻找，生命活力心装美。 怎么样，不知道敖老先生的他的写歌的举动啊有没有感动到您。我们进入接下来的故事。跟刚才的感动不同啊，这位呢是一位顺风车师傅。十几年来李青呢是一直坚持开免费的顺风车，他在用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这不是一句空话，要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一起来听快乐顺风车，这个故事曾经在2010年12月17号首播。 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早上6点多在六里桥附近，人们总能看见一辆灰色的羚羊车，车身上贴着雷锋服务车。如果您要去的目的地和车主正好顺路，那么您将会得到一次免费的服务。什么？这难道是真的吗？可以免费坐顺路车？不信啊，您就听车主李青说说这事儿。 我从2005年的冬天吧开始就是做这个事情，咱们那个油不是老涨钱嘛，一个劲的涨，感觉这个资源浪费，就每天上下班，因为我每天上下班都是一个人，哎，就是感觉这个太浪费，就是以前有人打车就一招手打我的车的时候都10块钱，就顺便拉过去10块钱或者5块钱，是这样。后来油一个劲的涨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职业做这个的，你知道吗，就是每天上下班，完了我就感觉我说一涨钱的时候，我说何不每天，一是就是节省资源嘛，资源省得浪费， 哎，再来说也是给出行的人提供方便。 顺路搭车这事儿啊，现在在国外也挺流行的。不过呢，大部分人都还是采取有偿服务的原则，毕竟咱不能让车主白花着油钱，不是？所以李青选择免费让大家顺路搭车这事儿，好多人都不太相信。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也遇到了好多回尴尬的境地。 一开始那阵儿，我是打一个牌子，就做了一个牌子，叫顺路坐车免费。 嗯， 就顺路坐车免费。后来就是有的人不相信， 嗯， 哎，就哪有这种好事儿？就是有一次在那个杜家坎上的吧，一个男的，我说顺路坐车免费，他腾把开车门就上来了。后来他说免费，你是不是到地方再给我要10块钱？他又下去了。 啊，就不相信您。 对对对对，后来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每天上班，我也不能说这儿停了很长时间，我也没办法去跟他解释。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女的，就是有一次没有车了，着急上班，在东城，后来正好看着我的车，说真的不要，其实我看你好多次了，但是来说我没敢坐。 嗯。 哎，我说那您今天就坐一次，您就知道是不是在骗您。哎，那么后来坐上车了以后，他就说。他说真没想到，确实真不要钱。我说今天您相信了吗？他说今天相信了。 您瞧瞧，想做好事儿吧，可是周围人却投来了异样的目光，这让李青琢磨不透。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同事给他出了个主意。 后来我那个同事嘛，跟他们同事一说这个事儿了以后，同事说，哎呀，李老师，你看您这样，您写一个雷锋服务车，这样人看了以后，他不认得你这人，知道你这标志，可能就放心了。 嗯。 哎，当时他提的建议也挺好的啊。完了以后，他说你挂两面小红旗。 是啊，写上雷锋服务车，这不是一下子就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给说明白了吗？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而且真要说起来啊，李青和雷锋这两个字还真有缘呢。 就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不是那阵正赶上学雷锋吗？哎，影响挺深的。完了，在部队受部队的教育，那么几年的时间，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方面的。 李青啊，这个人真是太谦虚了，说了半天都没说到最关键的地方。其实早在好多年前当兵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部队评为雷锋式的好战士了。 我得过那个全团通报嘉奖、全师通报嘉奖、 嗯、 还有那个那阵双先嘛、 嗯、 先进战士荣誉称号、 嗯、 还有那个在85年的时候就是雷锋式的好战士嘛。 嗯，雷锋式的好战士开雷锋服务车，这不正对吗？可是啊，就有不少看热闹的人爱说闲话，说李青这雷锋日他每年只有一次，可你却天天都当雷锋，现在都啥年月了，你也太老土了。听到这些，李青又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一点都不过时，因为什么呀？就是我看过一个杂志，就是美国那个西点军校， 对， 都有这个雷锋的照片。 对， 哎，学雷锋，对，我从一个杂志上看到的。那么就是说，本身咱们既然每个人一从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份子， 嗯， 那都应该做一个社会人，对社会都应该有贡献、有义务。我跟我们同事也聊天嘛，就是说应该，我就说咱们每个人每个公民都应该做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人。 就这样，一辆灰色羚羊车，车身上贴着雷锋服务的标志，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坚持不懈地在路上为顺路的人免费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李青高兴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他，熟悉了他的车。同时，李青不光帮助了那些顺路上班的人，还帮助了很多人解了燃眉之急。 有那个一个河南的吧，他是开一个饭店，他一招手完了停了以后，我说你到哪儿？他说到就那个731医院嘛，给孩子瞧病。哎，我说上来吧。啊，我说那个，他说多少钱？我说不要钱。哎，他说为什么不要钱？我说你看我打这个车这个牌子是雷锋服务车，你今天碰到我了就不要钱了。他说是吗？真的吗？我说真的。完了给他，我一直给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到医院了以后，他说给20块钱吧。他爱人就让他男的给。后来我说真的，当时跟你说了雷锋服务车是不要钱的，是顺路免费带您的，我今天给您送过来无所谓，没事。后来他说，哎呦，他说你假如社会的人都像您似的就太好了。 李青每天都是这样迎来送往，这当中有赶着上学的学生、上班的职员，还有急着要去谈生意的老板，因为坐了李青的免费顺路车而避免了经济损失。李青说做这些他不求回报，而那些坐过车的人对他说的那句中肯的谢谢，还是让他心里暖暖的。 你把他们免费的送到了目的地， 他们下车的时候通常会跟你说一句什么呢？ 他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假如社会人都像您似的就好了，非常感谢那种眼神。 看来李青的这辆雷锋服务车是停不下来了，虽然现在偶尔在路上也会有人投来疑惑的目光，但是李青说这些都不会阻碍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肯定会继续做下去，这个我只要是在这个岗位上做，每天上班，我肯定会这么坚持做下去，那个有效的利用资源嘛。在做出这种事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有别的想法，但是我希望你们打消这种想法。 嗯， 那么世界上还是充满爱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了。编辑康立波，感谢您的收听。 嗯，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北京四大火车站将会从哪一天开始分时段的开售春运的火车票？答案就是今天。恭喜手机131尾号是5883的听众，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 好，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刘慧，主持人孙畅、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冰冰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再会。 明天再会。 我想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